9月1号起，三大运营商正式取消手机长途漫游费，到此这个伴随消费者20多年的通信增值费用正式成为历史。目前 4G 用户普遍已没有长途和漫游费用，该新政将对非 4G 套餐用户影响较大，话费实际开销能否减少，能减多少仍有待观察。今天969亚威带你听资讯。自2005年8月28号公证法颁布以来，北京市办理公证事项由当年的不足49万增加到2016年126万多件。今年起，北京各公证机构开始免费为70岁以上老人办理遗嘱公证，并承诺部分公证事项让群众最多跑一次。受新学年开学、秋季旅游购物高峰、重要节假日免通等多重因素影响，今年9月仍将是全年最堵的月份。据交管部门预计，本周五是9月首个最堵日，也是中小学开学返校日。早高峰校园周边交通压力突出，下周一早高峰随着上学和上班出行需求叠加，拥堵程度将明显增加。北京市旅游委最新发布的公告显示，为进一步鼓励北京市老年旅游和乡村旅游事业的发展，加强和规范我市老年旅游奖励资金管理，发挥财政资金的宏观导向作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现决定对2016至2017年北京市落实老年旅游工作业绩突出的企业实施奖励。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4月巡演，9月9号北京鸟巢站，曲目全新编排，科技感全方位呈现，魔幻震撼舞美设计，为你带来亚洲最具颠覆性的现场演出。 不是每一句话都有意义，不是每一张梦都有结局，就像今天的我如此快乐，终于为人民而深深的哭泣。

是唯一的答案。 九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因为孤独是生命的常态，所以陪伴才显得格外珍贵。这是我在康一养老集团的宣传手册上看到的一句话，其实看完之后真的蛮有感触的。如今的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了一种社会问题，养老也成为每一个家庭都必须面对的关键词。那么如何才能让变老不再成为人人担忧的问题呢？九六九老板说，听他们的创业故事，我是周周。今天我们的节目中邀请到了康一养老集团创始人段然，我们一起走进他的创业故事。 FM 九六九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康一养老的 CEO 段然。康一养老呢，实际上是我们定位于居家养老人群的终端运营共享运营商，给居家养老人群提供智能养老，提供这个社区终端，提供适老化改造，提供这种沟通服务的一家以智能养老为核心的一家养老公司。 段 断然的创业经验十分的丰富，但是从创业的一开始，他就已经做好了一个完美的规划，并且一直在按照自己的计划在践行。 我其实创业有十多年的时间了，在2004年开始创业啊。我在创业之初呢，给自己定了一个人生目标，希望10年做教育，10年做健康，所以2004年到2014年一直在做教育。2014年的时候，我想开始进入到健康领域，然后健康领域呢，因为是比较宽泛的一个大的领域，所以最终呢，通过自己的这种分析啊，包括自己切实的这种感受，因为父母也在养老的人群这个范围，所以最终想了，选择了养老这个行业。 截止到2014年底，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达到了2.12亿，并且以年均约1000万人的速度在一直增长。预计在5年之内，老年人消费的市场将达到50000亿元。面对如此巨大的养老产业需求，康一科技提出了智能享老的理念，致力于解决老年群体的亲情沟通与健康管理。但是这个领域也有很多的难点。 现在美国4秒钟就一个人进入60岁。包括其实日本也经历过老龄化，所以我觉得整个是一个社会在认知上，在这种实际实操上没有可借鉴的一个经验和方式和模式，所以在这过程中呢，需要我们每一个参与者，包括企业，包括社会的每一个人，包括政府，都要从那过程中去探索，所以这个实际上是有一定困难的。 其实每一个行业都会有自己的短板，也会有自己的痛点。之前有一句话叫做，坚持不一定能够获得成功，但是总归是要尝试的。可能创业路上的断然没有想过一定要得到某一种结果，他只想坚持自己的创业初心，做一些有意义的事儿。 公司的 slogan 实际上就是希望让中国的居家老龄人群的生活更美好啊。其实美好是我们每个人对生活的最终的追求，它是一个比较虚的词，但是呢，我希望每一个老人他都能够在退休之后，在家里的这种生活呢更美好。我们希望能通过康一的这种线上线下相结合，智能终端和社区终端的服务，然后给老人提供这个解决他孤独的问题，解决他身体的亚健康的问题，这、就是康一的对 slogan 的解释之后落地的一些具体的执行方案。 10年做教育，10年做健康，这是断然给自己的创业规划。但是对于创业，他却有一个自己的看法。 我的本质是不鼓励所有人都创业的，鼓励那些希望有创新精神，然后喜欢折腾，他而且呢最好这个人抗压能力比较强的人去创业，而且创业的成功概率是很低的，就像买彩票一样。每一个创业者，我觉得如果他坚定的想创业的话，他应该做好心理的充分准备。创业并不是意味着成功，创业意味着你把所有你的精力、你所有的资源、所有的财富、所有的愿力都会投入到这里。也许你获不到什么，你获得的其实就是你心灵上真的折腾不动的时候有一份那个感触吧，就是说这世界上我曾努力过。 100个人有100种创业初心，实现价值应该是其中最有意义的选择之一。断然先生说，每个时代的人都有不同的使命，而他只想为这个时代做一些有意义的事儿，无论大小。我们也希望这样的正能量可以继续的传递下去，让更多的品牌发出世界的声音。节目的最后，断然先生也为我们969的5周年台庆送来了他的祝福。 非常感谢这次机会能够到969来做客，也希望969越做越红火，希望他5周年的生日快乐。 969老板说，听他们的创业故事，我是周周。9月6号呢，就是969台庆5周年的日子了。那如果在这期间你还有什么想要说的话，或者是想要给我们送来的祝福，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博和微信平台经典969跟我们进行留言和互动，我们也有更多的惊喜在等你。我们下期再见。孩子送父母，度蜜月陪朋友，你想要的泰国都有。 泰国 跟团游泰土，自助游泰累，下载6人游 APP 定制神奇泰国之旅。 定呱呱集团专注房屋抵押贷、汽车贷、个人信用贷等贷款代办服务，找定呱呱办贷款代办服务，成功再收费。电话52514000，记住52514000，贷款代办服务就找定呱呱，上网搜索定呱呱。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朝阳来广营地区着手对地下人防空间进行疏解整治，经过三个多月的时间，地下人防空间就已整治完毕。这1100平方米的地下空间包含社区文体活动中心和民防宣教科普馆两个部分，并且免费对居民开放。今天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教育部会同各地各有关部门进一步完善国家、地方和高校专项计划招生政策，形成保障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上重点高校的长效机制。2017年三个专项计划共录取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100,000人，较2016年增加8500人，增长9.3%。微信支付近日宣布正式支持用户在中国大陆的 App Store 进行选购 App、 游戏和订阅音乐等，至此国内两大支付软件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均已支持了 App Store 的付款。战狼2编自小说弹痕，该小说早在去年就被买下了电视剧版权，目前已启动筹备，拟明年开拍。吴京那样的劲儿，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可惜，怎么会是这样的结局？可惜。

心寂静，等着日剧的结局。当寂寞 is killing me， 想念你给我的鼓励。心一阵暖暖的 Oh baby， 忽然很想你，你未完整的爱情。那天你说有一种爱值得一起努力，我的心天天在等你，给我未完整的记忆。是我们的现实性向前走，心却在你的城市里，身边虽然没有你，可是我有勇气。忽然很想你，以为完整的爱情，那天没说 It's true love baby， 有一种爱值得一起努力。我的心天天在记忆，想念是我们的现实性，也给了爱情勇气。 忽然很想你， 忽然很想你，以为完整的爱情。那天你说有一种爱值得一起努力，我的心天天在等你，给我未完整的记忆。 一个男人在别人眼中是负责的爸爸，有担当的丈夫，孝顺的儿子，赚大钱的老板，但他自己知道他就是一个快被榨干的面临中年危机的男人，连跳广场舞的幸福都没有。每个人的生活从来都是不容易的，不容易在你明明知道真正的自己早就被这些社会身份包装到被遗弃甚至埋葬，但你却没有退路，没有第二个选择，你只能哭着爬着把那些被人寄予厚望的身份扮演下去。经典九六九，我是亚威。找到生活的意义的时刻，恰恰是在当你熬过去、撑下去之后。